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《山蜃楼》第七集。 但是你的金铃我没仔细看过，那些纹样什么的仿不出来。 福寿金铃那是素来被收藏和供着的，偶尔请出来，孟劲松也只是惊鸿一瞥，只能看个大概。 我也没细看过，有几个戴首饰的女人能说出自己首饰的细节花样来？大差不差，有个差不多的样子就行了。 新慈原本想请缨，也是巧了，他帮孟千姿保管首饰，又对金铃极好奇，常拿出来细细赏看，倒是比孟千姿这个正主还熟，那些横纹也能随手勾出个大概。不过看孟千姿这漠不关心的态度， 算了，皇帝都不着急，我上赶着操什么心呢？ 开门出来，孟劲松和新慈几乎是不约而同长叹一口气，然后各自拿后背倚住了墙。孟劲松是真有点腿软，这一晚上跟坐过山车似的，几起几落，时冰时火，即便终于停稳，后怕的那股劲儿还是一波一波，没个止境。新慈则是凑热闹似的发懵，出事儿了，他的情绪得调动起来，和众人同步。新慈双眼发直了好几秒。 咱们千姿胆子也太大了，一手遮天，这是欺上瞒下。不对，这不光欺上，还拽着我们一起欺瞒。 其实千姿这么做也有道理，事情闹大了没好处。 孟劲松倒是有点回过味儿来了。初到湘西，孟千姿是人眉露面，威先夺人，底下那些商户还不知道怀着怎样的激动心情等着看他呢，结果自己先伤眼后丢了金铃，这跟当官的丢了大印有什么区别？换了是孟劲松也下不来台啊。再说了，顺走金铃的人说不定会奇货可居，漫天要价，万一再拿金铃要挟山鬼，那就太被动了，明察确实不如暗访。孟劲松拿手摁了摁眉心，这一晚折腾的确实累了。 懂，这事情能小范围解决，谁都不想闹大呗，就是怎么找啊？ 哎呀，还得指望那具假尸，希望明天见到祝由科的人能有线索吧。 又是祝由科，明天来的人都是祝由科的？ 大部分都是。 这姓祝的好大来头啊，是当地的老大吧？那他自己呢？不来吗？这样有点太不给咱们面子了。 哼，善用山点吧你。 孟劲松又好气又好笑，他原本是绷着的，这一笑就有点岔气，没那个气力去解释，也懒得解释，索性回房只撂下几个字。 啊，祝由科是山点里的？我还以为是个姓祝的中年油腻大叔，坐镇一方的大龙头呢。 新慈急急打开手机里的山点。祝由是祝福的祝，尤其的由，有的地方也写成由来的由，又被称作天一，最早见于医书《素问》，说是上古时代有一种治病的法子，无需手术汤药，只要请擅长的人施展符咒术法就可以治愈。譬如有人从高处摔下折了四肢，眼见活不了了，祝由科的大夫找只猫狗来一通咒法之后，人站起来走路了，猫狗却四肢尽折死了，说白了，让动物替人受了这罪去死了。宋代王安石把它形容为喜之，喜就是迁徙的意思，病哪里去了呢？做法驱除，迁徙走了。到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更绝， 直接把他列入太医院十三科，也就是说祝由科跟眼科、口齿科、妇科、针灸科一样，是中医的一个治病科目。后来到了明朝隆庆年间，确切的说是1571年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祝由和按摩二科被移出了十三科，从此就只剩11科了。心慈有点唏嘘， 果然任何事物这都该有个体面的身份和官方认同，这祝由科和按摩科被开除出去之后，这似乎混得都不是太好。 按摩老让人联想起街边亮着粉色柔光的洗头房，祝由嘛符咒术法，那整个一封建迷信呢。 他继续往下看，这祝由科善用符咒，既然曾被列入太医院十三科，自然要用来治病救人，据说术法强大，甚至可以起死回生。湘西这一带被传得神乎其神，甚至诡谲可怕的陈州符、蛊术，乃至大名鼎鼎的赶尸，起初都是被列入这祝由科的。解放前，湘西的大山深处散落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村寨，尤以苗寨和土家寨子居多。这些寨子大部分地处偏远，傍凶绝的山势而起，又因着文化差异，寨民和外界很少往来，关起门来自成一体，极其闭塞。建国后，国家加大了对重点村寨的基建投入，帮忙通水通电，还把公路尽量修得更深入，结果大批山民搬离了原先的偏僻寨子，向着大寨甚至向着城市进发，于是深山里的寨子逐渐寥落，大多直接走空，偶尔有几个没空的，留守的也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腰腿不便，懒说懒动，大白天都悄无声息。八夯寨就是其中之一，准确地说，它已经不属于武陵县，挨着武陵山边缘，原是一片山谷里的密林，被寨民硬砍出一片平地来种庄稼盖屋。因为距离山林太近，怕野兽袭击，房屋多是吊脚楼，山木房价一起就是3层，底层大半留空，用于豢养家禽家畜，上2层住人，屋顶铺盖密密的青瓦。山里人喜欢补旧，不爱换新，房子有纰漏就打补丁似的，这儿钉一块那儿填一块，所以即便是寨子里头最年轻的房子，也至少是40-50年前盖的了。最近的公路距离寨子10多公里，不通路的部分只能靠脚或者骡子走，这样一来，这寨子更加无可避免兼肉眼可见的荒废了。一入夜，只有4-5户亮灯，门前庄稼地里的野草长到齐腰高，也无人过问。时间是半夜1点多，八夯寨里最气派的那座吊脚楼依然亮着灯。当然，说它气派，并不指它多么崭新豪华，它同样破落，且跟寨子里其他的房子一样，有种年久失修的危楼感。这气派二字只不过是因为它房架子最高大，还因为房顶上立了有口丝装的用于接收电视信号的卫星锅，以及一片亮簇簇的家用太阳能电池板。江恋住在2楼，正在洗澡，刚把脑袋打满雪白的洗发水泡沫，那哗哗的水声就没了。江恋没好气，伸长手臂咣咣拍了2下高处的热水器，水又来了，淅淅沥沥。然而支撑他把满头的泡沫浇趴下时又没了，泡沫水流了一脸，不好睁眼。江恋皱着眉，又凭着感觉伸手去敲，不知道是不是力道没掌控好，就听咣当一声，似乎是螺丝松了，热水器要往下掉。江恋吓了一跳，赶紧往后退开，然后一抹眼睛抬头去看，还好热水器只掉了一边， 原本挂的平直现在呈30度角往下，还在晃晃悠悠。他拽了条毛巾擦头发，擦着擦着鼻子嗅了嗅，觉得洗发液的味道还是太浓，实在难以敷衍，又去外头拿了两瓶矿泉水进来，低下头捏着瓶身，对脑袋又挤又倒，终于把这趟沐浴给凑合过去了。江恋穿好了睡衣出来，听到楼下有嘟嘟剁刀声，知道老嘎还没睡，于是径直过去扶住颤巍巍的木栏杆往下看。下头空地上烧着火塘，铁架子上支了口铁锅，老嘎蹲在地上正埋头嘟嘟剁砧板上的腊肉。其实当地人更习惯把火塘设在屋里，暖和挡风挡雨，还方便冬天熏燎腊肉。老嘎屋里也有火塘，但只要天气合适更偏好在外头起灶，大概是热爱大自然吧。 哎，老嘎，老嘎。 老嘎抬头，这是个60来岁的老头，头发还是黑的，都是粗硬的短促，但满脸黝黑沟壑，穿着70、80年代下乡干部爱穿的蓝布褂子，袖子挽到胳膊，领口纽子扣得整整齐齐，倒是不嫌勒。江恋拿手示意了一下屋内， 热水器有一边掉了，啊？ 哦，我明天给他多加根钉。 哎，你干嘛呢？ 吃饭。 半夜吃饭？ 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吃。 一日本不必拘于三餐，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。江恋觉得老嘎说的挺有哲理，一时竟找不到更绝妙的话来回应，于是走回屋里，走到墙挂的镜子前。这镜子和吊脚楼一样古老，是面长方形的半身镜，金色油漆的木框已经斑驳得差不多了，镜面右下还贴着边角脱胶翘起的浓绿艳红山水画，题词曰好山好水好时代。好山好水好时代里清晰地映着江恋的形容。年纪不算大，撑死了27、28，头发因着毛巾的一通搓揉毫无造型的四面支棱着，脸长得不赖，属于人群中辨识度和回头率双高的那种，眼角略微上扬，据说这种眼型的人通常都会有点傲气，眼睛就更难形容了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透过这扇窗户，你除了能看到点万事都无所谓的松垮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。江恋突然倒吸一口凉气，连结两颗扣子，把半幅衣襟往一边拉开，脖梗一侧被截杆抽过的地方之前还没破，只是肿得老高，像趴了条肉红色的大虫子，然而现在破了，血流得条条道道，有淡有深，总之有点不忍直视。江恋抽了纸巾擦拭，顺手抹了点药膏，试探性地往伤口边缘处擦了一下，又痛虚着缩了回来。 太狠了，这简直就是土匪啊，上来就打。哼，也不是，打之前还嚷了话，但是就是没听清楚，似乎是什么狐狸腰子，大概是黑话吧。哼，干爷说的对，这湘西的深山老林里果然是出狠辣人物，那女的招招快准狠，也不知道什么来头，尤其是最初反手那一抽啊，不夸张的说，那要是把刀啊，我当场就被摘瓢了，即便不是刀，那力道还差点涌上颅骨，把我打出脑震荡来，以至于我和他打的时候全程都眼睛发黑，脑子都是懵的。 简单处理了伤口之后，江恋撂下药膏瓶子，坐到椅子里，拿起搁在桌上的一条链子细看。材质说不清楚，像是合金，呈黄铜色，镣铐一样的细扁螺旋扣环，一个扣住一个，每隔几个之间就悬下一个圆的金属片，在古代这也是灵的一种。数了数，金属片一共有9个， 这形制看起来像是脚链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的会挂在腰上。当然了，能拿到这链子也是莫名其妙，他抓玻璃罐时一道抓过来这链子，后来那女的一杆子抽中他的手，指节立马僵麻，半天没法舒展，他就抓着玻璃盖子和这条链子一口气过了几个山头，想扔时才发现手里还攥了它。就着晕黄的灯光，他看出每个金属片上都凹刻着根本看不懂的横纹。江恋从行李箱里找了枚德制士维德便携放大镜出来，这种镜片一般都是见珠宝、手表、邮票的，用在这儿似乎有点屈才。他一边细看，一边拿了纸笔在手边，试图照葫芦画瓢把这些横纹给复制下来。才刚画了两个，楼下传来絮絮的对答声。江恋眸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，他把链子推到一边，用翻到背面的纸张遮住，做出一副桌面庞杂的乱象，又拿过那瓶药膏，手指探进去，不紧不慢地等。很快门外响起了围镖的声音。 江恋， 声音还未落，门已经砰的一声被撞开了。 没礼貌， 江恋默念了一声，旋即笑容满面，指头挖了块药膏出来，侧着脖子往伤口边抹。 彪哥， 来人年纪大约30上下，身材高大，几近虎背熊腰，脸长得还算周正，但过硬的棱角总往外传达着剽悍二字，让人下意识敬而远之，不想与之亲近。 老嘎跟我说，练小爷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了。哎呦，挂彩了呀。 嗯，天黑，山里又下雨，不小心一头栽下坡，然后就这结果了。 江恋非常大方地向他展示自己的伤口，还举起手给他看得肿得如香肠的两根手指。说话间眼神向外飘了一下，邝美莹也来了，可能是被嘈杂声闹起来的，还穿着睡袍，不过没往里走，只在门边站着，纤纤瘦瘦的，像是一阵风他就要倒了。韦彪皮笑肉不笑，两手撑住了桌沿，居高临下地说， 不过江恋，每次半夜下雨你就往山里跑，跑什么呀？里头是有钱等着你去捡吗？ 说到末了，眼神渐冷，唇角不自觉地往一边微微吊起，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似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